说什么来着？门人家锁，锁人家风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叫开了，跑了饭呢？你担是我担呢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了呀！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这混这个，我告诉你，去搬大锁，搬大锁！ 来，快点，快点！ 来 啊， 锁大，区里二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！ 哎呦，你可真糊涂啊！你把那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哎，瞧你这啰嗦劲儿的！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！你 哎，乔老爷子，乔老爷子， 来，你拿 着。我拿着这个，我拿着。 我开开你就锁。 您开开我就锁。我得去。 响马的蒙丹， 响蒙丹， 好啊好啊，把他交个靠山王啊，赵丹拿人，一个也跑不了。 对 哎，这哎，樊头呢？ 樊头，他在这儿呢。 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 是， 那连头呢？ 连头也在这儿呢。 哎呦，可不，快瞧瞧响马的， 跑啊！ 怎么响马跑了？

三哥，有什么话开口就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痕，分明是金钩吊耳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。 只要去，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，快一块的说。 众位我的们。下山，人人必须小心。一路之上，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不与我而归， 能担一事，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吧，上来。啊，打！老先生真是真。多谢先生是妙策， 厉害厉 害！轰轰，老夫登了舟。 命，我儿舍下此城。 Ha ha ha ha! 人的胆这等厉害，不妨戴某绕道 扯起来。 表兄，你抬头观看，老子四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去，人马齐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去，人马齐奔西杀。纵然多国火炮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。 我这药到病了吃， 我是你二哥秦琼。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 多少？

听众朋友，杨婉农、李炳书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